会怎么说。 在你心里，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， 告诉孤单疲惫的我，你永远为我守。 好像发烧了，都怪这首歌，它就叫体温。但没关系，我有药，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觉得冷，所以我现在要用它来降降温。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，漫天厚厚的冰雪不客气地扎得人心好疼。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，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。周围幽怨的空气有一种悲伤气氛，我坐在沉默的露台上，一直想着心里的人。寂寞变成了一种体温，陪我在子夜无梦的时分。没有你的黑夜有一点深，找不到可以拥抱的灵魂。想念变成了一种体温，燃烧在凌晨3:05，整个世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一个只能跟空气说话的人。

今天加班还得干一会儿，等个海外传真，有点累，给首歌。 想象着你的眼神，发现他正轻描淡写地望着我。 如果能够明天醒来就不记得你的样子，我愿意用很高的代价去做这样的事。虽然善良让我在多数的时间里能控制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太理智。记得那段分分合合而且不算短的日子，却没有一次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解释。即使我相信缘分，也只能够到此为止，却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。我想轻描淡写，不能都 都是责备，只是我的眼泪不停止挥。我想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绝对，谁叫我的眼泪没有地位。这样的事，虽然善良让我在多数的时间里难控制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太理智。我想轻描淡写，不能都是责备，只是我的眼泪不停止挥。我想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绝对，谁叫我的眼泪没有地位。我想轻描淡写画出一冷心灰， 没有余温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。 我想 我可以 这里没有别人， 睡得很 只有你和夜歌，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清风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被撕掉了，你的影子渐渐的